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敢？谁敢？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 我这真是的，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哎呦，热闹了， 热闹了， 又来了两位大嘉宾。 难道是怪物史瑞克吗？ 这两位可是重量级的选手。 我那准是天蓬元帅， 才艺多多，年轻有为，相声大赛满载而归。 而且他们俩是一对一定向出来的， 绝对的名师高徒。 哎呦，二位快成了神通了吧？欢迎两位优秀青年相声演员 刘颖、 浩南 做客 乐趣大年。 我是雅娟，邀请到我们的两位相声演员和大家一起聊聊相声那些事儿，聊聊他们自己的事儿，聊聊他们这个团队。我们还是要欢迎刘颖、浩南的做客。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刘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浩南。 行，你看看这有组织的人嘛，这气势他就是不一样，有人给发工资呀。所以我们觉得呢，二位演员确实是现在呢在中国铁路文工团说唱团应该说也得到了很多老前辈包括现任领导的大力支持和扶持。 很幸运，说明我这一生跟相声有缘分。 没错， 铁路文工团现在的力量，傅宽老师、傅宽老师、刘季老师、齐志老师、马云禄老师、陈寒柏老师、王敏老师、这个嗨呀，我觉得说不过来了。 就是存， 对啊， 你得提提我们捧哏呢。你不能老不提捧哏呢，这没有。 这 刚才我 也 没理你。 我们上一期呢，所以我和雅娟呢比较委屈了我的捧哏演员啊，浩南老师啊，对对对，这就要上房了。 对，其实刚才刘颖说的确实都是逗哏演员，也是来自于我们中国铁路文工团说唱团。这个捧哏演员那也有著名的呀。 不不，我跟你讲啊， 不是，这日子真的没法活了，因为他我不是习惯了吗？他报相声两个人，你也得先报。逗哏演员后报捧哏演员，你这有点现在有点在挑事儿。 这不是挑事儿，你看他其实他刚才他也说了，你像石富宽老师捧哏的吧？ 啊、哦，著名捧哏演员。 我们说唱团团 哎，对，我刚才还说了一个呢。 啊，对，刘季 老师 他也说了， 这也是捧哏的吧？ 哎，完了，齐志老师也是捧哏的呀、 他现在改了， 他现在改逗哏、 哦， 改口技逗哏、 啊，他没乱，他没乱。 然后这个像李国盛老师 哦， 这是我们团的捧哏的，哎，李嘉存老师。 李嘉存老师对， 哎， 强调一下，很认真的介绍一下我们团，未来著名的相声演员，浩南老师，这可以了吧？这可以了吧？ 这没有啊， 他咬着后槽牙说的。 雅娟，我这日子没法活了，你这个 这自打得了这个， 说也不对，不说也不对，你说你。 不是，你要说就好好说。 我刚才不好好说吗？ 好好说了。确实我们 对我明白了，你们两个人这么一掐架呀，给大家一个什么印象呢？就是中国铁路文工团说唱圈那不缺人，都是人才， 很庆幸啊。我 是 很庆幸， 对， 当然我觉得我今天话又跟你多了，上一次我们留给浩南老师的说话时间太 这样的，下半时段浩南我们继续留给你啊，这上半时段 又下半时段， 下半时段一定兑现承诺， 听节目， 对，听节目，那就推荐团长的吧。 好啊， 石富宽老师，哎， 对， 好， 那是我们总团副团长， 捧哏， 你看一说到捧哏演员，哎呀，他，我 这要让石团听见了， 那这么着， 你回去可就不好办了。 来，赶紧给大家推荐一个石团长哈，石富宽老师的原来的精品力作。 你最喜欢作为捧哏那个位置上，你最喜欢他捧哪个节目？ 我觉得石团长的那个《小眼看世界》这个节目表演的非常好。 好，那我们就好好学学这石团怎么捧哏的。 好好好好， 说说具体的谁气你了？ 你就先说这赵黑子吧。 哦， 这赵黑子就可气。 您等一下，我这赵黑子是谁？ 赵黑子， 就是我们俩小时候住一块儿。 哦，那叫发小。 什么发小？ 邻居，我跟他住邻居，我都觉得丢人。 怎么了？ 他们家铁路的。 铁路怎么了？ 铁路怎么了？ 啊， 铁路。 不是你乐什么？铁路怎么了？啊， 你不知道 啊？他们家 过去呀 啊， 他们家呀，就说点文明词吧 啊， 困难。 哦，生活上 生活困难。 嗯， 你想小时候我们一块上学 啊， 一块上学，我们都带馒头。 哦， 他带窝头，往那眼里头塞咸菜。您知道吧？ 哦，生活困难， 生活困难 啊，是 生活困难，啊，困难点不要紧吧？ 啊 啊，就是，但是说你别气人呢， 怎么了？ 他太可气了 啊！ 他们家， 嗯， 他们家他爸爸，他爸爸也是铁路， 哦， 他爸爸也是铁路 啊。 哎，他呢也不是奶，他是七四年， 嗯， 七四年， 嗯， 他爸爸一生病，哎，他稀里糊涂他进了铁路了。 哦，病退，那时候实行叫顶替， 哎，顶替 啊，接班了， 哎，顶替，他进铁路了， 哦，入路了， 哎， 嗯， 没有二年，他进铁路，你说这赵黑子，我跟你讲，进铁路有意思， 啊，他干嘛呢？在铁路上， 进铁路， 啊， 他那个在火车上， 哦， 就上了火车了， 火车司机， 什么司机？ 啊， 上火车就是司机啊，他拿那板敲的给人铲煤。 哦，那叫丝炉， 哎， 啊， 就这赵黑子呀，我跟你 长得特别黑， 他不黑， 啊， 他底下比我还白呢， 他怎么叫赵黑子？ 你想啊，他拿那个板敲，他天天的搓那煤呀，啊， 嗯， 连那汗呐，啊，在那煤渣子呀，哎呀，有的时候他一擤鼻涕，嘿，能擤出两块小煤砖来，你知道吗？ 嗨， 你知道 吗？太夸张了，哎，啊， 哎呀，浑身上下一下班跟那油耗子似的，回到家以后，他媳妇一开门愣找不着他。就看见两溜白牙， 嗯， 就这么一黑衣人 啊，哦，对，那时候蒸汽机车， 哎， 工作的条件比较差， 最可气的 啊， 哎，没有他没过二年， 嗯， 啊，他也不知道怎么把领导他就给抹搓顺溜了。 哦，我您等会儿， 嗯， 您这嘴里的什么语言呢？什么叫把领导抹搓顺溜了啊？ 是啊， 嗯， 啊，我也奇了怪了， 嗯， 他不让他就烧煤了， 那， 啊，让他上了那个那叫什么机车那叫？那个叫电力机车， 哦，那时候内燃 、哎，上内燃机车了， 嗯， 上内燃机车呢，他就不搓煤了， 哦， 你说多可惜呀，啊，我看着， 嗯， 他土命啊， 嗯， 对不对啊， 嗯， 他就是那搓煤的命啊， 哦，内燃车 啊，结果，哦，哎，让他上了那个内燃机车了， 哦， 哎，他不烧那个了， 啊， 哦，又没过了几年， 啊， 他上了电力机车了， 啊，哦，对，现在电力车， 同志们，您知道现在这电力机车怎么开吗？ 怎么开？ 开着空调。坐在那儿一摁电钮，这就算上班呢， 都这样 啊，这就算上班呀，啊？ 对呀， 啊，太可气了， 这怎么可气啊？ 他太轻省了， 啊 啊！而且过去他一出车，他得三天三宿才回来， 那时候，啊， 现在一天一宿他就回来了， 火车提速了， 你提速我不管，我看着别扭啊， 这你别扭什么呀？ 他就是受累的命啊， 谁受累， 啊，对不对呀，啊？我不能让他这么舒服 啊，啊， 我得给他找点事儿啊， 对，找点事儿 啊，我给找点事儿啊。 找什么事儿啊？ 我还告诉您 啊， 功夫不亏有心人。 哦， 通过八方调查， 嗯， 仔细的研究， 嗯， 最后这赵黑子有一小辫钻我手里了。 什么事儿啊？ 他外地有一私生女。哼， 你有把握吗？ 啊， 这事儿你有把握吗？ 我看见了， 你看见了。 那天我上邮局发信去， 嗯， 我一看他正给那私生女那儿寄钱呢。 哦， 我说黑子， 嗯， 这怎么回事？ 这个 啊，哎呦，侯大哥，这事儿您可千万别告我爱人。我说你放心吧，我绝对不告你爱人。 嘴严， 转脸我就告他媳妇了。 对， 哎呦，他媳妇到晚上跟他打架哟， 那还不打起来， 哭得闷闷的，跟火车拉鞭似的。 什么人啊你？哎呀，这你高兴了？ 我刚把这事儿给搞定了， 还搞定了 啊？对，摆平了。 嗯、 哦，我们院里王老师把我给气了。 这王老师又怎么招着你了？ 什么老师 啊？ 就是铁路子弟小学的一教员。 哦，老师， 哎呀，你可不知道，过去、嗯、 怎么了？又乐上了？过去怎么了？ 您不知道， 嗯， 过去他们家里， 嗯、 说句文明词儿吧、 嗯， 困难的， 哦，生活也困难。 六口人， 嗯， 住八平米， 哦，住房紧张。 那会儿发的那个什么邮票啊， 嗯， 肉票啊， 嗯， 啊，糖票啊， 嗯、 点心票都不敢买去， 哦， 这个得撕喽。 日子过得仔细， 哎，然后发那芝麻酱本儿、 嗯， 都得给别人，让别人买去。 生活困难， 一下大雨、 嗯、 得上我们家借洗脸盆，哎，上屋里接雨去。 哎呦， 你说说， 啊、 你多好啊？ 好， 哎，啊，好， 嗯， 把我气了， 怎么 把我气了？ 啊， 82年、 嗯， 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啊， 我们院里头一个搬进宿舍楼的就是这王老师。 这应该啊， 应该什么呀？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落实你也不能落实他呀，你得先落实我呀。您信吗？ 啊， 现在他们家一个礼拜就敢吃一回基围虾。 哦， 哎，过年过节还敢吃那大螃蟹，而且谁过生日买那么大个的蛋糕啊，同志们呐， 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 我翻他们家垃圾箱去了。 对，呵。 你知道吗？ 我说你累不累呀、啊？多脏啊！ 我一翻他们那垃圾箱啊、 嗯， 我找出那个小虾面的皮儿来，我一看 啊， 忒奢侈了。 怎么呢？ 同志们， 嗯、 啊，您知道他吃的那都是活的呀？ 怎么见得呀、啊？ 那个活的虾米，他煮完了那尾巴是张着的。 哦， 哎，他死的虾米，他煮完那尾巴是并着的。 哦， 而且他那虾米他没啃干净，他就扔了。 是吗？ 啊 啊，呵，他接着来。好像行，别丢人了。 嗯，我哼着，我就往家走。 嗯， 我回到家以后啊， 嗯、 我坐那儿，我一想，这怎么了？这是？ 嗯， 啊，怎么这些年，怎么这些人变得都比我好啊？ 那是啊。 哎呦，同志们呐，人不能生气 啊、 嗯！一生气，这地方堵得横。 是吗？ 哎呀，出去散散心去吧。 好，散散步， 我就出来了。 嗯， 走到我们家前后院那过道那儿， 啊啊， 老李家那二小子把我气了。 这二小子要怎么招着你了？ 老李家这儿 啊，又来了。这一拍我就没好事儿。人家又困难， 不是困难 啊？以前又困难， 不是困难 啊。 老李家这二小子呀， 啊， 先天性捏呆， 哦，弱智， 您知道吧？ 嗯、 小时候我们俩一班， 哦 啊，老师要提10个问题，有9他不知道。 是 他站那儿嘿嘿嘿跟人乐， 嗯， 老师提完问题都得我站起来，汤汤汤给他答。 呵， 哎，老师一问， 啊， 2+2=几？ 是， 汤我就站起来了。 啊， 4=4，你知道吗？都得我来。 好脑子， 哎， 真机灵。 那当然是 啊，4=4， 先天性捏呆，没办法 啊。 后来过了些年呢，这孩子呢就大学毕业了。 哦。 毕业以后呢？ 哎， 他呢？ 你等我。 嗯， 过了几年 啊， 人家大学毕业了 啊，毕业了。 你们俩人到底谁捏呆呀？ 哎呀，就是啊，我也奇了怪了。你说现在这大学收学生， 啊、 愣把这先天性捏呆这孩子让他毕了业了。 谁捏呆？人大学毕业。 哎，毕完业以后就分到铁路上有那么一单位 啊， 叫研究铁路科学 铁道科学研究院， 哎，就分在那儿了， 嗯， 就分在那儿了， 嗯， 哎，还连半年都没有呢， 啊， 你说这个单位领导也看不准人， 啊， 哎，一下让他，哎，派他上德国了， 哦， 说合资搞什么项目， 嗯， 这孩子丢人呐，同志们呐， 怎么了？ 他出去，他挣人家德国钱呐， 这不应该的吗？ 啊，一个月挣人4000多，德国夹克，然后舔着脸还往家寄。 哎呦，您舔着脸还说呢？ 怎么了？ 您先等会儿。 丢人呢！ 不是，您也丢人了。 啊， 德国钱。 啊， 刚才您说挣叫德国什么？ 德国夹克。 下回再说的时候注意。 啊， 那叫马克。 什么？您说 马克？ 您说这孩子多缺德 啊！ 他没干我呀。 啊， 哦，这您说那夹克是马皮做的？ 对，什么乱七八糟的？就叫马克。 就我不知道，我不认识， 嗯， 反正就是那钱吧， 嗯， 哎，还舔着脸往家寄， 嚯， 在那儿没工作5年，现在他回来了， 啊， 嚯，大哥大也拿上了， 好， 自个儿车也开开了， 嗯， 那天我走在过道里，不是跟他碰上了吗？ 嗯 我说你干嘛去啊？ 嗯、 那什么，侯哥，我这两天我有点感冒，那个我去开车，我去上医院看看病去， 我不舒服了。 同志们呐， 啊， 从我们家到医院不过1000米，他开着车看病去，他还告我。 怎么了？ 他这就是强行气我呀， 跟你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关系，同志们？我那牙肿这么老高，我得走10里地看病去，我呀。 哦，那个口腔医院离你们家太远。 不是口腔医院的，就是那个外地那个人来这儿租一间民房，门口戳一牌子，就是看拔牙、镶牙那个。 明白了， 嗯， 电线杆子上看的小广告。 不是电线杆子， 哪儿啊？ 我厕所里看见的。 嗨，更不怎么样了。 啊， 这手艺怎么样啊？ 那手艺跟广告差不多。 哪句啊？ 就是农夫拔牙呀， 有点甜， 有点疼啊。 是啊，你舍不得花钱呢你。 哎呀，我天哪！你这个看一个感冒，你还开车去， 跟你没关系。 你还告诉我 啊？ 你气死我你！ 嗯， 你等着他 干嘛？ 趁他开车看病，你还没回来呢。 嗯， 我让全院都知道这孩子得了艾滋病了。 你损不损呢？ 哎，我就这样，我就这么耿直，我这人。 咱别提这耿直了啊！ 哎呦， 怎么你就耿直？ 回到家以后，我拿起我这小本，我一看呢，怎么了？这是这些人现在， 嗯， 这些人怎么变得都比我好 啊？ 越看心里越难过。 哦， 不行啊！我说这怎么办呢？我这样吧， 啊， 还得溜达溜达去。 啊，那溜达去吧。 我从家又出来了， 啊， 走到我们家胡同口那儿， 嗯， 老孙家那个二儿媳妇把我给气了。 哦，就那二嫂子， 二嫂子把我给气了。 他怎么招惹你了？ 这个二， 别拍了，说， 嗯， 没好事啊。 对，就这个，他这儿媳妇 啊， 原来您知道干嘛的吗？ 干嘛？ 就是铁路上 啊， 就是那个拿一水管子接水的那个。 哦，车站上的。 哎，对，车站上的， 我们叫集水员。 嗯， 集水员， 集。集水员 啊，集水员， 没有他挤不出那么些水来，嗯， 大白字儿，这就给水 啊，不管怎么着吧， 集水， 不管怎么着吧，反正他就是火车一进站， 啊， 他拿着皮管子扑往那个铁管上一接， 啊， 然后接满了以后，火车一走就干那个的， 啊，集水员， 哎， 嗯， 干了还没有2年呢 啊， 干， 怎么又乐去吧你说，好好说，啊，你别拍我了，没好事啊，你听着， 他下岗了。 铁路减员增效， 下岗减员增效我不管，玩他下岗了。 啊， 下岗以后你就老实待着吧。 啊， 他不去，他给人擦擦皮鞋呀，啊， 好， 弄点什么废品回收啊。同志们， 嗯， 我是善良人呐。 你， 我让他给我擦皮鞋，我都多给他1毛钱呐。 哦，每次都多给1毛， 也不是每回 啊， 有2回多给了2分，有1回多给了6分， 加一块1毛。 哎，你说这人后来他不老实。 怎么？ 这女的她不老实 啊！ 后来她把那下岗的也不知道怎么，她都给敛在一块了。 哦，组织起来， 成立了一个叫什么什么服务什么公司， 哦，劳动服务公司。 哎呦，给火车上什么洗点床单啊、被单啊、枕巾呐， 啊， 加工点食品呐， 啊。 哎，到现在她还开了俩招待所，还开了一个饭店。 嗯， 就这几十人，现在啊，每年纯利就200多万。 好， 同志们呐， 干得好！ 一个擦皮鞋的呀， 啊。 他一年200多万呢， 啊， 你会花吗你？ 管着吗？ 你给我试试， 凭什么给你呀？ 不行，我得找他， 干嘛？ 我得找他， 找 没完 啊！ 那天我拿起电话来，我一给他拨， 嗯， 是一女的接的， 哦， 哎，同志，您找谁呀？ 嗯， 我找那擦皮鞋的， 嗯， 哦，您找我们董事长啊， 哦， 他现在开会呢， 哦， 有什么话您跟我说吧，我跟你说不着，你让他花我那1毛钱， 嗨，别提这1毛了。 好，你不是不接我电话吗？ 不接， 你等着。 干嘛呀？ 我给他写信。 哦，给二嫂子直接写封信。 我不给他写 啊， 我给税务局写。 写什么呀？ 我告诉他偷税漏税。 你有证据吗？ 没证据。 没证据你写？ 不是，我告诉他贪污浪费。 有把握吗？ 没把握。 那你写 不是我告诉他这女的乱七八糟，税务局不管这个，你爱管不管，反正我给他写完信，先查他半年，让他难受半年再说。 什么人呢？您说这个？ 哎呦，我发完了这封信，我往家走啊， 嗯， 同志们， 嗯， 晕头转向， 哦， 这儿疼啊！当时我就觉得脑袋一晕，俩眼一黑，咣当，我就扔到马路边上了。 还真动了心了， 也不是哪儿这么俩缺德的把我就送医院去了。 对，人家救你还缺德呀、啊？ 废话，到医院我不得自个儿交钱吗？ 你打算白看病啊？ 后来人家大夫也不知道怎么鼓秋鼓秋就把我弄醒了。 嗯， 后来人家大夫还看完了直劝我， 嗯， 同志，刚才我们给您检查完了， 嗯 啊，您这个病啊，我们估计是从气上得的， 没错 啊，希望您呢自己呢能把自个儿这个心理啊好好的调节一下， 对 啊，不要长此这样下去， 嗯， 如果长此这样下去，甭说别人， 嗯 啊，你自个儿都能把自个儿弄死， 嗯，一点不假，听医生的话，好好的静养一个阶段， 什么您说？ 静养， 静养，我静养得了吗？我 怎么了？ 您可不知道， 嗯， 那几天这几个人手拉手的上医院看我来了， 那是关心你。 什么关心我？这叫落井下石啊，同志们， 不能这么想， 非得要把我整死不可呀、啊。 嗯， 这几个人手拉手，嬉皮笑脸就进来了 啊。 头一个说话的就那二黑子他媳妇儿。 哦，说什么呀？ 哎呦，大哥哟，真得谢谢您喽。 啊， 上回您告诉我说我们二黑子外地有一私生女， 你说 晚上回来我就跟他打架哟、 嗯。 后来最后他才说了实话。 啊， 他现在用每月这个奖金呢，在外地资助一个山区的孩子上学呢。 哦、 您看，您要不跟我说，到现在我还蒙在鼓里头呢。 你看看， 真得谢谢您。 嗯， 您看我也没有什么买的。 嗯， 给您买了几斤苹果，大哥您吃吧。 怎么吃这苹果？ 吃什么？我这耳朵钻在马桶里去， 不好意思了吧？ 刚说完。哎，那先天性捏呆过来了 啊！ 哎呦，大哥，我得好好谢谢您。 谢什么？ 那个那天您跟我们那院里说、 啊， 说我得了艾滋病了、 啊， 可把我妈吓坏了。 嘿， 后来我妈就催着我上医院检查去。 嗯， 到最后还真检查出一脂肪瘤来。 哦， 后来人大夫说这个东西你得赶快做了、 啊， 要不然赶上一病变呢，确实对人不好。 哦， 您看看，您无形中您还真帮了我一下。 呵， 您看我也没有什么好谢您的，嗯、我给您买了几斤苹果， 啊、 您凑合吃得了。 对， 我吃什么我？你把窗户开开，我跳楼吧！我 丢面子呀！ 刚说完，哎，您儿媳妇过来了 啊！ 哎呦，兄弟，我得好好谢谢你哟、哦 啊！ 你给税务局写信说我们偷税漏税， 对， 后来人家来了一个税务大检查， 啊、 我们不单不偷税漏税、 啊， 还是纳税的先进集体。 哦， 我们单位的人都说了，要聘请你上我们单位当那个纳税监督员。 嚯， 你看看。这聘书都写好了、 啊、 只要一出院你上我们那儿上班去吧、 哎、 我说这你们这不要弄死我我说不是 我都替你脸红了我要说你几句吧啊、 哎、 咱俩这么多年了 哎 您这是啊典型的 嗯 气人有笑人无 对 小人心态 我小人了 这可不行 不行 赶紧的转变观念 哎 给自己重新定位 好 好好的工作 哎 啊 哎 同样 嗯 你的生活 嗯 可以得到改善 是这样 别整天弄个小本儿胡记乱记 是 琢磨人 嗯 没有用处 是 把你那本儿拿出来你看看记得那乱七八糟 是 有什么用 没有用 啊琢磨人整人干嘛用 那天我躺在医院床上 啊 我把我这小本儿我就拿出来了 是 我看了看 你翻翻 今天记这个明天记那个、 啊、 还得想法怎么给人家出坏主意 嘿 耽误我不少时间 就是 浪费我不少精力 明白了 其实我仔细想了想、 嗯、 这有什么用啊同志们 对呀、 啊、我要找一个好工作我努力干我也是我们那个行业里的拔尖的人物 没错 因为什么您知道吗 啊 您说说我笨吗 不笨 对呀、 啊、二加二您都知道 是啊 那我行了 您说我懒吗 不懒 嗯 一礼拜翻人好几回垃圾箱呢 是啊可是常言说得好360行行行出状元 对 我要好好的干我现在一定跟他们差不多 也是不错的嘛 对不起二黑子 嗯 对不起那二小子 对 对不起王老师 是 对不起那二嫂子 明白就好 师父宽 哎 连你我都对不起对 哎，有我什么事儿啊？ 有你， 有我， 这里有你，有你， 有我什么事儿啊？ 前几年你不是结婚来的吗？ 啊，我结婚你高兴啊？ 把我给气坏了。 你生什么气呀、啊？ 您不知道 啊？ 您的媳妇长得太漂亮了。 我爱人长得漂亮，你能说她什么呀？ 我跟街道居委会说呀，啊，您那媳妇儿是在夜总会陪人喝酒的， 去得吧你。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谁让你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摆 我这真是 我真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亲爱朋友把好开拿上来，我吃的舒服喝的快，那藏在心里 满。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嗯，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哎呦，热闹了热闹了，又来了两位大嘉宾。 难道是怪物史威克吗？ 这两位可是重量级的选手。 我那准是天蓬元帅， 才艺多多，年轻有为，相声大赛满载而归。 而且他们俩是一对一定向出来的， 绝对的名师高徒。 哎呦，二位快成了神通了吧？欢迎两位优秀青年相声演员 刘颖、浩南 做客 乐七八年。 我是雅娟儿， 我是刘颖， 我是浩南。 这有请浩南。就是身着这么艳丽的服装，我怎么就能看不见你呢？就算服装看不见，我也能看到你的头型啊。 是啊， 来，聪明绝顶的浩南，不断进步的浩南。 所以我希望那个雅娟老师先把那个墨镜摘了。 有色眼镜啊。 对， 其实我一直还就是挺崇拜你们这个捧哏演员，真不容易啊。凭什么这我就要站着捧哏，我逗也没问题啊。像我们浩南唱的也好，表演的也好，长得有个性。 哎，这话我爱听，这话我爱听。其实我也能逗哏。 完了，我看我真是挑事儿的。 你别瞪我， 我。 你瞧，人刘老师又瞪我了，你这事儿闹的。 不用，有我这给你当那个什么。 没您打不起来，有您准打起来。 来吧，浩南，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眼中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因为我们知道，像你这种八零后，说实话，你想小时候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要穿有穿，没受过什么苦。但是到了铁路文工团，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团，兼具着很多慰问演出的任务。 嗯嗯。 我尤其知道，像老一辈也好，还有现在你们这些新加入的也好， 嗯， 要不断的到基层慰问。哎呦，有些铁路局段那真的苦哦。 对对对。 嗯。 前一段时间我们参加了一个中国铁路文工团建团60周年的一个大型的活动， 嗯， 就是庆祝建团60周年嘛， 嗯， 听了一些这个就是团史的会议， 嗯， 就是团史会议他跟我们讲了很多过去铁路文工团的一些事情，啊，也受到了很多教育， 嗯， 我们去慰问当中呢，确实比原来来讲呢，现在条件优越了很多， 这是肯定的，就是我们也经常会学台史， 哎， 就知道以前那些老一辈刚进台的时候真是要什么没什么，别说现在是电脑录音了， 对， 电脑剪辑，原来都是那种开盘带，你要接，包括录音师都要背着那个特别大的大砖头出去录音， 嗯， 你像你们也是一定是，然后现在感受到的跟老一辈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他们原来都坐住在火车上，吃在火车上。对，现在我们待遇已经很好了，这个每次呢各路局呢都接待我们，然后呢， 嗯， 我们到那儿去给他们送上最好的文化大餐。 嗯， 我们在慰问当中也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比如说最多的时候我们给上万人演出， 嗯， 最少的时候呢给这个 几个人 演出， 嗯， 这种事情我们都经历过。 嗯，最少几个？ 四个人。 对， 哎 呦，所以你想这样的这个站点很偏僻， 而且给四个人演出呢，这里还有一个小的插曲。 嗯， 我们呢是因为这个地方特别难找，是在一个很偏僻的一个地方， 山坳里头。 我们这个小车先到了，大 车呢，就是整个就什么歌舞团的这些人都在大车上，大车呢走丢了、 嗯、 然后我们到了之后呢，后来团里领导就要求说，这样说，你们两个先演， 嗯， 先给这个四个搬道工， 对，先说什么时候说到我们这歌舞团来了你们就停止了 啊，对， 嗯， 等大部队到了你们再下来。我们两个呢就在那儿坚持了1小时45分钟， 那怎么着也得说四五段吧， 四五段，他 四五段起， 四五段是大段相声， 嗯， 那不算小段、 嗯、 对，不算小段，就是说我们 四五段现在拿不下来，因为什么，正常的现在我们一般 作品都15、16分钟， 创作的相声 12、13分钟， 一般的相声就是12分钟，不能超过15分钟的、 嗯、 因为都是为了有的是为电视台录像用， 对，就是我们演一段，然后回头看一眼领导，领导那儿一摆手，我们接着说， 继续说， 我们再给您说一段，也不用过，也不用他们说你们关不关营，就我们再给您说一段，然后演一段看一眼，演一段看一眼，最后1小时45分钟以后再看领导，领导一伸大拇哥，我说到了，我们俩谢谢您，谢谢您，我们俩再下来， 这把是真过瘾了， 对对对， 但是我们去为我们这个铁路职工慰问， 嗯， 真的应该慰问他们，应该得向他们致敬，太辛苦了， 嗯。 他为了你想想，咱们坐在城市里不觉得什么，但是这铁路运输啊，等于联系到中国所有各大城市的命脉， 对、 嗯、而且把这个城市人运到那个城市都是要靠铁路来承载，但是铁路的安全呢要靠这些人来维持，这个真的你看了现场你就觉得，我给他们表演相声的时候，我真的不在乎他乐不乐鼓掌不是鼓掌、 嗯、 我觉得我有这份责任要让他感受到一种，哎呀，我看到文艺了，我看到节目了， 嗯， 啊，这些艺术家来为我个人啊这个演出，我这一辈子让他觉得忘不了啊，有一个美好的回忆，这就是我内心世界的一种想法。 对，所以我觉得对于你们二位来说，就是这样子每年安排的非常密集的这种慰问演出，走一站给你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对你们来说就是这种经历也是特别有意义的， 宝贵， 对，很宝贵、嗯、 这对演员在舞台上的形象、嗯、在作品创作的时候那个深度都有帮助。对不起浩南老师，我打断你。 对，作为总结哈，那行，那浩南老师再给大家推荐一段你们铁路文工团说唱团捧哏演员的作品，咱们说唱团团长的作品。 那我觉得咱们应该说说，对，我们说唱团团长刘季， 嗯，快板说的好， 不，他也有相声， 还有评书呢。 是啊，他跟马云龙老师表演的《养生大讲堂》， 对，也是一个挺新的作品， 哎，非常不错。 好，创作型的作品送给大家，表演者应该先报逗哏对吧？ 嗯， 啊，那就是马云龙刘季。 哎呀，今天来听讲来了这么多人，好。各位亲爱的朋友，养生大讲堂这就开讲了。俗话说得好，送人芳草手自留香，送人玫瑰心自芬芳，送人欢乐身体健康，送人掌声万寿无疆。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我这次从国外回来， 哎呦，大师，大师，哎呦，您来了，大师，来了。 你这是？ 听说你是个海龟。 我还乌龟呢。 你是乌龟？ 什么呀？ 啊， 我是从海外归来。 啊，对对对，听说您从海外归来。 对。 我看您开堂来了。 我是屠夫。 不是，我看您开养生大讲堂。 哦，听讲到下面去坐。 底下没座了，我耳背，我在这儿听行不行？ 哦，那坐会儿干 什么？您给我们讲讲这个养生之道。 要说养生之道， 哎， 乃人生之道。 是， 自盘古开天地， 嗯， 神人出， 哦， 扁鹊圣医， 嗯， 盖世太保。我 扁鹊是纳粹。 纳粹干嘛？ 盖世太保。 盖世指的是盖世无双。 太保， 神医太保。故扁鹊圣医，盖世太保。 我听着还是纳粹。 扁鹊的医术超绝。 对对对， 那传承至今， 嗯， 已有72代。 哦， 在下不才， 嗯， 就是扁鹊的玄孙。 我听清楚了， 嗯， 您是玄孙。 对， 他叫扁鹊，你叫？ 我叫扁担。 哎呀，你应该绑在板凳上。 啊，对 对， 扁担绑在板凳上， 哎， 板凳不让扁担绑到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扁担说，凭什么把我绑在板凳上，我要从板凳上走出去，我要继承扁鹊的足迹，我要承担起养生的重担。哎，所以我这玄孙起名就叫扁担。 这孙子这名是这么来的。 对，今天孙子我孙子我 大师大师大师大师， 今天扁担我到这里是受第八国际的委托， 第八国际 来给大家宣传会议精神。 快说说吧。 我们第八国际世界养生大会通过了决议。 什么呢？ 要坚决打击养生领域里的伪科学。 有这种现象吗？ 给大家提个醒。 你说 有的电视台晚上12点钟之后播出的专为肥胖人准备的那种紧身衣， 我见过， 这个广告做的就虚假。 怎么说的呢？ 大家请注意，大家请注意，紧身衣的出现刮起了一场世纪风暴。在广场的一角，一小撮没有买到紧身衣的不满分子制造了一起抢购事件。他们猖狂的叫嚣，紧身衣我爱你，我爱你紧身衣。而周围赚着钱的人民群众则义正辞严地呼喊着革命口号，进行了坚决的反击。不要拥挤，让胖子先买，谁要再挤谁就是甲鱼的卵子。 王八蛋呐！ 其实这种衣服 啊， 紧箍在身上， 是 如果长时间穿着 啊， 不利于血液的流通。 大师，您说的太对了。 是吗？ 我爱人就买了一件。 哦，效果怎么样？ 肚子是小了，脖子粗了， 啊， 脸大了， 啊， 远处一看，整个一个肉葫芦。 大伙儿听听， 哎， 这不是活受罪？ 是这样。 另外，有的电视台 啊， 夜里2点钟以后，还在推销一种多功能保健表。 我也见过 那俩卖表的 啊， 更是近似于疯狂。 你看这， 各位观众。在这里我向你推荐一款多功能保健表。 什么口条啊？ 首先说这款表它的外观就很华贵，它的表带上表盘上全都镶满了满天星的钻石，女表300颗，男表400颗，一颗不多一颗不少。这款表是表中的顶级，是表中的大哥大，是表中的劳斯莱斯。 疯了这人。 这款表我们是限量发售，先打进电话的8个人才可以买得到。还犹豫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来，赶快拨打，还有最后5秒钟，5 4 3 2 1， 起爆。 搞什么搞？吓到我了， 我炸死你。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你听他宣传的疯狂 啊， 你再听听他说那表的功效，那更夸张的没边儿。 怎么说的呢？ 说是戴上这款表 啊， 病灾全知晓。 明白了，就是戴上这表能预测身上各种毛病。 戴上这表之后， 哎， 你只要一拿起香烟，这表自动就说话了。 怎么说？ 小心肺癌，小心肺癌。 嘿，我心脏不好。 良心坏了，良心坏了。 我肾虚。 悠着点吧，悠着点吧。 我见到漂亮姑娘我不走不动了。 臭流氓。 这太什么表这是？ 这些都是伪科学。 没错啊， 同志们， 嗯， 我们今天在这里开讲 啊， 就要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真正的养生之道。 你快说说吧。 真正的养生之道 啊 是什么呢？ 什么呢？ 是喝茶，是喝养生茶。 你是卖茶叶的？ 错。错，完全错，非常错，彻底错，错错错。 哦，你卖过错？ 什么呀？我是代表第八国际免费来给大家送茶的。 第八国际多好啊！ 我们第八国际，向大家推荐的这款养生茶 啊， 有着悠久的历史。 什么年代就有了？ 据考证 啊， 从史前白垩纪， 恐龙那年代。 对对对，这款茶，只生长在纬度3.14159926的自然山区， 圆周率那块儿。 这款茶从山区运送出来，要求必须得用牲口驮， 太落伍了， 用 火车汽车拉呀， 汽车有汽油味儿，火车速度太快， 那怎么办呢？ 这款茶 啊 必须得用牲口驮，为的是在路上，可以 风吹日晒霜打雨淋 啊， 从而使柴的内部哎完成一个发酵的过程。 明白了， 嗯， 您的意思是用马拉？ 马不行 啊， 马的脾气太暴躁。 哦， 俗话说得好， 嗯， 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那用牛拉？ 牛不行 啊， 扭扭轰牛，牛拧扭扭拧牛。 那用驴？ 驴不行， 啊， 驴驴驴驴驴驴驴， 没这段绕口令了。 反正这些牲口都不行。 那用什么呢？ 经过考证， 嗯， 决定用骡子。 为什么用骡子呢？ 因为骡子既不是雄性， 嗯， 也不是雌性 啊， 骡子属中性。 没错，大伙知道骡子不生育。 对对对， 嗯， 在骡子的身上 啊， 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达到相对平衡 啊， 在运送茶叶的过程当中， 嗯， 骡子身上会产生一种中性物质， 什么呢？ 叫做帕萨特 1.8T。 我的骡子不生育，生汽车，你知道吗？ 你不懂这 个，我不懂这个。 骡子身上产生这种物质， 嗯， 一旦进入到养生茶之后， 哦， 哎呀，会使茶叶的功能发生很大的作用， 是吗？ 从而使你喝茶的人， 哎， 哎呀，在脾气、性格，甚至嗓音上都发生了改善。 有这么大功效？ 比方说过去， 嗯， 你的嗓音比较沙哑， 什么程度？ 一进饭馆 啊， 伙计，上茶，上好茶。 嗓子哑， 嗓子哑， 嗯， 喝完养生茶之后， 嗯， 嗓子不哑了。 现在什么样？ 老佛爷有旨，上茶。 嘿，我改太监了。 前几年 啊， 我在美国还见到了张学友将军。 是， 当时我就问 您，等会儿， 我 您没见到刘德华司令啊？ 刘德华司令， 张学良将军 啊？对。反正这个张老将军 啊， 一说起养生茶， 嗯， 那是赞不绝口。 老将军怎么说？ 这养生茶，你这腿好了，嗯，好的嘚嘚的。 你等会儿，你等不等等等等，我记得张将军是东北人 啊， 怎么唐山话呀？ 啊，这个他在美国不是住在唐人街吗？ 哎，唐人街的唐山话呀。 总而言之 啊， 我们这种养生茶， 嗯， 确实可以使人延年益寿。 你瞧瞧， 最好的例子 你说一说， 就是我们第八国际的主席， 嗯，谁呀？ 叫做以波罗摩佛伊国德纲。 谁？ 以波罗摩佛伊德纲， 就是藏密那位。 嗯，我们这位主席 啊， 就因为吃了养生茶， 嗯， 现在已经活到了168岁。 这么大岁数了？ 对。 哎呀，大师，你看我想活到这么大岁数， 哦， 你看您能不能把茶叶？ 那当然可以。 哎哎， 哦，不过你稍等， 干嘛？ 我接一个热线电话。 还真忙。 哎哎哎， 您来，大师姐。哎。 喂。 哎， 对，我是扁担。 哎哎 啊，你是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哦，你的肾有点虚。 哟， 你爱人总跟你吵架，夫妻不和谐。 嗯嗯。 哦，那喝养生茶了吗？ 喝了吗？ 哦，喝了。好，喝了以后效果怎么样？哦，夫妻和谐了，好，好，好，你好，他也好，好，什么？ 哎， 不光你俩好 啊， 你跟对门的也好上了。 流氓茶。 哦哦哦，是跟左邻右舍都和睦相处了。 哦， 好好好，祝贺你，祝贺你啊！好好好， 这功效太好了。哎，你给我茶叶，你看是不是？ 要茶 啊？ 还不能给你茶，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知道这茶它怎么喝。 用开水沏呀？ 不不不， 嗯， 我们这种养生茶 啊， 根据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同， 嗯， 喝茶的方法各不相同， 是吗？ 哎， 哦， 第八国际考虑到大家这个困难， 哎， 所以特地出了一盘光盘。 到哪儿买光盘？ 大哥， 哎， 真想要盘吗？ 要盘。 我这有顶级的，没有马赛克。我是向你宣传 啊， 你看这盘了吗？ 哦， 上面全是喝茶的各种姿势。 哦，这好，这好。 对对对， 我有盘了。 对，盘给你， 知道怎么喝了 啊？ 你把茶叶给我。 啊，稍等， 哎， 我再接个热线电话。 又来一个。 喂。 哎， 啊，对， 嗯， 是我。 嗯， 你哪里？ 哪里？ 哦，养生茶代销点儿。哦，这个茶叶最近销量怎么样？ 怎么样？ 供不应求。 哦， 好好， 嗯， 要多少？ 多少？ 100吨。 我 不可能， 啊， 我这最多最多啊， 嗯嗯， 还能给你调剂出60-70斤啊。好吧，哎，你是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哦，广东省， 嗯， 保定市， 哎， 朝阳区， 嗯， 京丰宾馆啊。 4个字不耐着。 哎呀，茶 茶叶卖不出去，到处都是。 赶紧把那茶叶给我吧。 茶叶肯定要给你。 啊、给我。 哦，对对对，给你茶叶、 哎、 是吧？ 哎哎， 好，你一定拿好。 哎哎，这怎么像金风宾馆的袋儿茶呀？ 这是样品， 那大批量的， 大批量的需要你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号码是 400000000000。 什么口条还挺利索，对对对， 好吧， 哎， 不想这样电话啊。但是有一点， 你说， 请问你这个拿了茶回去， 嗯， 用什么东西沏呀？ 用壶沏。 错了， 哎， 我们这种茶 啊， 用家里头普通的壶不行。 那 因为这种茶要求这个茶壶的壶嘴儿， 嗯， 和茶壶的中部， 哎、嗯， 这个夹角必须得达到3.141596的时候，嗯、帕萨特1.8T 才能倒出来。 火， 哎， 这多大壶嘴儿？ 所以说要用专用的高科技大嘴壶。 这壶你也送给我 哦、 哎， 这壶我们要收一点成本费， 多少钱？ 很简单，800块钱。人民币、 哦、 有了这把壶、嗯、你就可以幸福生活168年。 没错，花钱买健康。 对， 我带着钱的。 哦， 我来这把壶 啊，那 带着钱。 哦，那好，还有一个吧，样品。 有样品， 先送给你。给 您带来了。 哎，好好好。 哎，好， 哎，请您一定啊。 啊，好，一定 来。这就是这个壶。 哦，好嘞， 祝你喝好养生茶， 是 活到168。 谢谢， 好不好？ 哎哎， 哎呀，还有几个部委 啊， 我们薛团长安排我到那去讲课。 哎呦嚯， 那我就不在这多留了。 好好， 观众朋友们、哎、不要鼓掌了， 哎、 我就下课了。 哎，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赶紧看看这个高科技大嘴壶，尿壶啊。骗子。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样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听众朋友，明天见。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曾爱到天亮，至少曾。 很想过月光、yeah. 可能我还不够坚强，至少我不怕爱上、啊、可能不曾爱到天亮，至少曾很想过月光。你的感情太无常，不管怎样我知道情况，不管怎样，你曾紧靠在我的肩膀。既然不能抵达天荒，我眼泪怎么流浪？总有个停泊的地方。